重来一次， 重来一次， 也只好听天由命。 天上一天，

进了老井里，上路对着我下乡里，春雨秋杀满了希冀，夏雨冬看透了生死，世代辈辈永远谨记。 旋律，路人擦肩而过，夜晚蓄势待发，下班了，准备动身驶向家的方向，情动黄昏。现在是北京。